好，神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接住呢个系啊。越夜越精彩之后呢就开始我哋嘅清晨上嚟啦。现时嘅时间呢就係5:02一路到6:30，过半小时係我哋清晨上嚟嘅时间。今日呢係一个公众假期日啦。呢一日呢每年都会记住清明节神中最远啦。对我们的先人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是要思念去跟他们拜山，神中最远啊。 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无法再等待你入梦。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拥抱 清明假期的这个开始是我们有这首想念你余情庆。想念和思念都是一个挂住一个人的一个的意思。挂住一个人是可以永存心底的。如果是一段譬如情爱是没有了的，就但是又其实都很挂住的呢，那在你的心里面的深深处呢都是埋藏住这一段是难以忘怀的情，但是生活依旧要继续。咁但係如果譬如挂住一个人，佢已经係永远都离开自己啦，佢去另一个嘅世界嘅时候，呢种思念就更加添，係特别喺每年嘅清明或者喺重阳嘅时候呢会更加挂住。当然唔係即係等于一年嘅两次啦，不过亦都有啲形式上呢喺呢啲日子呢对先人嘅特别一啲嘅思念。咁今日就正正呢个即正清嘅日子，有啲人呢就会鍾意正清嘅时候呢就去扫墓。咁暂时嚟讲啦，就见唔到有落雨嘅情况。以前係清明时节雨纷纷，今日係点呢？今日会係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日间炎热。哦，竟然喺呢一集嘅读呢个天气预告嘅日子里边，冇一个落雨嘅字吓，所以即天气嘅情况系唔同。乜嘢都话睇个天，但系对于孝子贤孙嚟讲咧，系阳光充足嘅呢个情况之下。去扫墓，因为好多时要上山啦，未必系搭到车嘅时候要行路，咁起码天朗气清咧，都好过落雨嘅吓。咁啊，天气都干燥，天文台就挂起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9%，5:16。 再次看你一晚，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平淡，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已说难办，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天天空虚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啊，终于归于平淡，茫茫然走向埋没着我一生的夜晚。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哦，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哦，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平淡，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已说难办，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天天空虚无限，落寞的伤 千亿嘅夜晚，一个其实咧天文数字嘅夜晚啊，即系代表都系非常嘅思念。有如置身于现场，去到海边听下啲嘅海浪声，海浪系咪可以洗涤我哋嘅心灵，清洗我哋嘅脑筋？可能面对咁嘅环境咧，亦都系过往嘅一啲系比较深刻嘅片段，又涌上心头啊！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心，一定不是我，至少。 张惠妹的听海，听住海浪声，好多往事涌上心头，对住个海去倾诉你的心事。 朋友，记住每一件事，就知道悲哀可接受，无谓计较，莫要知点解，明白了更加难受。时间会为你分段落，绝不会争先恐后。有几多过去共你挥挥手，走了后未尝回头。有了过去，自得到今天，昨天今天都接受。回望过去，永远过去，有几多可供追忆，惹起不少痛忧。朋友，记住每一件事，就知道当中感受。有几多知己是你甘心去走，走过后就难回头。住每一件事，就知道当中感受。有几多知己是你甘心去走，走过后就难回头。走过后就难回头。 每一日去点样面对你的生活，点样过你的生活，日后就会系成为一个一个嘅片段，每一个段落嘅自己吓、啊，有时间就去回望一下罗华嘅每一个段落。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宣布今届中学文凭试如期在今个月的22号开考，并且会在竹篙湾检疫中心设立特别市场，等确诊而身体状况许可的考生以及非确诊的密切接触者考生应考。考评局提醒考生，每次应考日的朝头早要先做快速测试，如果发现阳性，当日早上的6:30之前，考生要分别致电考评局和当局的热线，安排抗疫的士接载他们到竹篙湾。当局说，考生要自我衡量是不是应考，决定之后当日就要举手不回，不能够临时改变主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不会竞逐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她说自己任内面对的挑战比以往多，形容是前所未见，亦都是香港回归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他强调，在抗疫两年多以来，政府都是上下齐心，不会因为自己今日的公布影响政府一直以来的抗疫努力。林郑月娥说，就算更换行政长官或者班子，他体会到特区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延续性。本届政府提出的北部都会区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 睇唔到下届政府会放弃有关发展规划。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在首都基辅外围，包括布查镇，发现超过400具的尸体，正是调查俄军是否触犯了战争罪行。总统泽连斯基到布查镇视察，形容是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俄罗斯否认杀害平民，反指乌克兰发布的照片和片段是挑衅。美国总统拜登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犯，布查镇平民被杀害是战争罪行，呼吁就战争罪行进行审讯。他又说会进一步制裁俄罗斯。英国外相卓惠斯到访波兰首都华沙，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一同见记者。卓惠斯对乌克兰布查发生的暴行感到震惊，有明显证据显示发生过屠杀、性罪行以及针对平民的攻击，认为俄军明显犯下战争罪行。至于是不是属于种族灭绝，要交由法院判断。卓惠斯说，英国要确保对乌克兰发动暴行的肇事者绳之于法，英国有需要对俄罗斯展开新一轮的制裁，但是目前仍然有资金由西方流入俄罗斯，认为必须要停止，强调当俄军仍然在乌克兰的时候，不应该讨论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21点，升1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82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22.8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9，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98美元，卖出1933.7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众志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日至10日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情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同埋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

清明节啦，今天咧就系清明节啦。喺呢、這个又叫做扫墓节啊，又踏青啊、行青啊、祭祖节等等。咁喺每年嘅阳历四月四日或者系五日咧，太阳去到达黄经十五度嘅时候开始斗子月，咁系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边咁讲，三月节物。自此时，皆以结齐而清明矣。因此咧，每年嗰个喺即系阳咧西历啦吓，四月四或者四五啊，其中一日咧就系呢个所讲嘅系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所以咧就叫做清明。咁其实日后大家都知道清明系咩啦？呢一日咧就系大家吓孝子贤孙、慎终追远嘅日子。以前嘅年代咧，去扫墓咧就应该系多数系一班人咁去，或者喺我嚟讲系啦。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逢系清明咧都好热闹噶。咁唔知系咪即系家族多人啦？咁啊啲即系表亲啊嗰啲咧，阿表哥啊、表弟啊、阿叔啊咁嗰啲咧，全部都喺呢一日咧就一齐去扫墓啊！即系成廿零卅人咁样去。是熱熱鬧鬧，又或者是平時可能少見的人呢，就在清明掃墓的時候呢，就一起在這裡可以見一下咁樣。佢係囉，佢但係之後呢，慢慢慢慢呢就係、是、開始減少啦，就唔係即係成個家族咁多啦，去返一啲就係喺自己至親嘅親人裏面呢，就大家去喺呢一日嘅日子裏面呢就去掃墓嘅。扫墓的时候不忙一定要是买花了，花就一定是菊花的了。你都好自然想起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菊花台》。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残满地上，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被风乱也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无眠深霜。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 谈，一夜惆怅如此未完。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思静静藏，北风来夜未 周杰伦的《菊花台》。早晨，你听紧嘅系四月五号清明节假期早上清晨爽利嘅节目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唔系话清明时节雨纷纷啦。今日天色非常之系好，仲要比较炎热天吓。今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日间炎热。仲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现时温18度，相对湿度72%。2017年嘅时候，呢一首歌咧红遍亚洲，系华语乐坛嘅一位柔情嘅女歌手，就系佢个声音嘅演绎啊，梦然。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 城市的夜晚霓虹灯最在点亮黑暗，赶不走孤单，午夜和白天不停地交换，游走在街头一个人孤单，节日的狂欢情人变浪漫， 语歌手，佢嘅名字叫梦然，喺六岁嘅时候学钢琴，高二嘅时候考上沈阳音乐学院，喺2008年嘅时候得到全国推出新人大赛嘅百强选手。呢位叫梦然嘅一首歌曲《没有你喺我嘅身边》，下意思我就好孤单，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苏轼嘅词《水调歌头》，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的士车长陈昌良， 坐我车嘅啲病人啦，多数都会讲呢班说话。师傅啊，好彩有你哋呢班师傅啫，如果唔系我哋都唔知点样去睇医生。我自己做咗。我是很开心的。 抗疫的士车长邓开明， 我从事这个行业都40年，疫情这么严重，我觉得心很难过。

单的消费券，有效期长达七个月，去到十月三十一号噶。 不过老公啊，冇理由咁傻，同人逼噶、哦。不如而家订定位，过咗复活节之后，疫情进一步受控，政府放宽限聚令，先至用消费券食餐好噶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中资成城快拆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四月八号至到十号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香港红十字会行政总裁苏婉娴： 长者确诊之后咧，佢忧虑系加重好多，大家都做到同佢保持联络，要成日倾电话，听佢讲多啲。第二咧就系、提供资讯，知道下一步系点咧，佢会安心少少嘅。咁第三做翻平时中意做嘅嘢，中意煲剧嘅睇翻剧，打开太镜喺屋企耍下咯。咁保持呢三样嘢咧，容易啲过嗰七日或者十四日。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放假都一样咁早起身，放假仍然都会系好似平常咁样嘅起身嘅时间系嘛，或者系习惯咗啊，咁又要起身去即系做下运动啊，咁啊出去跑个步、打个 run 啊，咁都好嘅。喺屋企嘅屋苑嘅楼下，通常你都会见到一啲即系隔篱邻舍或者系嘅屋苑附近嘅一啲嘅叫邻居啦，都喺下低一啲平台花园啦，吓即系手舞足蹈啊，喐下手喐下脚，向前行又打向后吞，即行路打吐吞，即啱嘅。因为嗰啲肌肉你平时唔系咁样习惯咗佢去做嘛，平时一路向前行，咁佢向后去吞后行嘅时候咧，亦都等自己习惯啦。唔同一个模式，你仍然都可以挥洒自如嘅，咁先得噶。你要锻炼下个组嘅肌肉，系咪？早晨啊，今日咧就四月五号清明节，农历咧系三月初五嘅星期二嘅清晨六点十二分半啦。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温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炎热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四月五号清明节嘅呢个清晨，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汉喺度啦。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我哋礼拜二同大家系讲下呢个养生之道，调理下身体。大题目就系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十四个字嘅顺口溜，又想听崔博士你讲讲先。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是啊，其实呢即是讲一啲病症啦，哇，发生喺一个人身上嗰啲病呢就多到不得了，可以好细致嘅都有，即是其实要了解呢都要好长时间先知道。 人体真係好複雜嘅。 是啊，咁所以呢中医你哋要更加鉴别去辨清楚。 是啦，用中医嘅方法。 是啦，即係过往嗰几集呢就讲晒全身性出汗嘅问题啦。咁由今集开始就讲局部性出汗嘅问题啦。 是啦，今次讲个头出汗。 是哇，一头大汗。 是啊，满头大汗啦，头汗。 即係淨係喺个头部嘅啫。 是啦，头部或者个颈部以上嘅部分啦。 嗯， 出汗或者呢身虽然出汗，但是在头颈出得较多。伤寒论这么说的。 但头汗出齐颈而患。 出到条颈为止的。 嗯、 头汗这种症状呢有虚实之分的。实症呢就是湿热分症。虚症呢有两个，阳气不足和虚阳上月。 好啦，咁解说一下先。实症呢就有湿热分症是怎样的呢、 哦、因为呢有湿邪啊。呢啲外边嘅湿入咗人嘅身体，就留咗喺度咧，除唔到。 嗯， 咁中医嘅理论就话，逢系呢啲咁嘅唔好嘅嘢，湿啊等等咧，就郁而化热啦，耐咗咧就化咗热，夹埋又有湿又有热啦，咁喺身体入边咧分蒸。 嗯， 啊，好似咧蒸笼咁啦。 系， 咁咧呢啲湿热就随经上到去个头面部啊，咁啊令到头面部咧。那些津液呢就外泄了，即是出汗 了。嗯， 所以就是头面出汗咯。还有一些兼症的，头面有热嘛，所以呢面呢就红红赤赤的。 是。 那又会心烦了，因为有热，热扰心烦了，无热不成烦了。口渴，因为呢成日出汗呢就损失了很多的津液啊，那所以就口干啦，小便不利啦，屙得不好，或者短短赤赤，那这个呢就认为是湿了膀胱。等啲小便去得唔好啦， 嗯， 再嚴重啲咧，可以見到咧隻眼啦，同埋呢啲皮膚都發黃嘅。咁呢個時候就係啲濕熱分蒸肝膽，令到啲膽汁外溢啊，咁所以咧見到啲黃色啦。 嗯，咁醫治嘅方法係點咧？ 嗬？因為有濕熱啊嘛，所以就要清理濕熱啦。 係，好啦，虛症咧就有兩個，一個咧就係陽氣不足係點啊？ 呢啲多數因為咧病咗好耐啦，或者產後啦。或者年老啦，总之身体就虚弱，阳气唔够。我哋认为气能摄津，你唔够啦，咪唔可以咧固摄啲津液拉唔住佢咯。咁同埋啲阳气咧唔向上升啦，阳气不升，所以头面部咧更加咧就系好容易咧嗰啲体表啦嗰啲毛孔疏松，咁令到啲津液咧就外泄，所以头面部就出汗多啲嘅。咁仲有一啲兼症噶噃。个面色咧，梗系咧白晒晒啊，好苍白，因为气血不足啊嘛，唔能够滋润你个头面啦。 嗯， 仲有咧，你会好冻啊，畏寒知冷，丝丝缩缩，因为你阳气虚弱，冇咗呢个温暖四肢嗰个功效啦，气短唔够气啦，同埋咧实系攰噶啦，呢啲都系阳气不足。 嗯，咁医治嘅方法又点啊？ 温阳益气啊，固表敛寒啦，因为阳气唔够。气唔够，所以咧要温补呢两样嘢啦。 嗯，嗱，虚症嘅另一个咧就话虚阳上月又点咧？ 嗱，呢啲咧就系危重嘅病人啦，佢啊额部出汗咧，好似出到啲油渗出嚟咁嘅， 即系一路都唔停止嗬。 系一路出啊，咁同埋咧见到咧佢好怕冻，冻到咧卷埋个身体嘅， 系 手脚都冰冷，面色苍白啦，呼吸微弱啊，气弱又湿啊，又气喘啊。啲脈咧就好微弱嘅，呢個咧因為病得太耐啦，啲精氣都衰竭咗，陰陽咧就嚟咧要分手啦。 係， 咁咧因為啲陽氣泄啊嘛，啲津液咧跟住咧就係一路咧流走噶啦。咁同我哋講過嘅絕汗嘅亡陽現象咧都有啲似嘅， 咁呢個虛陽上熱就令到咧個頭咧係咁出汗啦。 嗯，啊，我啊諗起咧，有啲人咧喺食嘢嘅時候咧，哇，都食到滿頭大汗，到底係啲嘢熱啊，定係個人心急啦嚇？咁另外咧，啲小朋友仔咧，佢哋瞓覺啊，好多時佢哋瞓入咗一陣之後咧，你又發覺佢哇成頭大汗嘅，咁呢啲情況其實有冇問題嘅咧嚇？ 啊，真係提得好啦，展你。嗱，呢啲咧俗稱蒸龍頭啊，好似蒸蝦餃燒賣咁蒸住佢啊。 係， 其實咧係正常生理現象嚟嘅，唔使驚嘅。 哦， 係啦， 咁啊都定啲啊。 冇錯啦，譬如嗰啲小朋友啦，因為佢哋生機蓬勃，即係個活動力好強噶嘛，個代謝又旺盛，因為活潑好動啊，所以佢時時出汗咧。都比大人多啲嘅， 系 啊，尤其是个头部、额部咧就出得更犀利嘅。 尤其是你同啲小朋友仔吓去公园度玩吓，即系好多嗰啲活动嘅时候咧，哇！啲汗咧出到叭叭声噶嘛吓。 系啦，抹极都抹唔完噶。 系 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啲阳经咧集中嘅地方就系比较容易散热嘅地方嚟噶啦。 嗯， 到小朋友瞓觉嘅时候咧，佢已经安静落嚟啦，但系身体入边嗰啲积热咧。仲未散曬嘅喎， 係 咁呢個時候咧就要散出嚟，就變咗令到頭額部咧就出汗啊，會好多啦。 係，哦，即係原來係咁樣，大家明白咗咧就唔使咁驚啦嚇，係正常嘅嚇。 嗱，第五波疫情而家咧就仲未曾完啦， 嗯， 一嚟就嚟啦，大家都措手不及，而家咧真係咧上上下下都坐困愁城啊！這個疫情令到大家嘅心情咧真係好鬱悶，甚至會焦慮。呢、这個時候咧，相信人人都需要一啲正能量嘅激勵啊！ 嗯， 所以咧，我諗下，不如講個笑話，博大家笑一笑，開一開心啦。 係，以前都有出過啲笑話啦，係啦，係啦。啊，咁啊，點樣咧個笑話？ 嗱，話説咧，有兩個婆婆喺度傾偈喎，咁個話題講下講下咧，講到大家啲孫仔啦。啊，第一個婆婆就咁講：， 唉，我每年咧定時定候。寄张卡俾每一个孙，我仲俾埋一张大额嘅支票啊！唉，佢哋从来啊收到之后啊都冇任何反应俾我，讲句多谢都唔会嘅，真系心灰啊！ 嗱，另一个婆婆就咁回应、啊。 我同你都一样啊，每年咧我都寄啲卡俾啲孙，又寄一张咧嗰、那个。数额嘅都几可观嘅支票俾几个孙嘅，唔够一个礼拜啊，佢哋就有回应啦。哇，个个都亲自嚟探我啊！ 哇，第一个婆婆听完就觉得好惊讶，即刻就追问啦。 哎呀，你就好啦，点解你嗰啲孙会有回应，我又冇嘅？ 哦，第二个婆婆就咁回答、哦。 其实好简单嘅咋，我嗰张支票啊都冇签名嘅。 嗱，咁样咧呢个就大家知道啦。有时一件事表面睇嚟咧只系有负面嘅结果，但系如果你稍加心思啊，你能够切中问题嘅重心，好可能咧就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噶啦。 系，即系嗰个精叻啲嘅婆婆，支票唔签名。咁嗰啲孫都使唔到噶嘛，梗會翻嚟揾佢咯， 係咯，咁啊見到啲孫啦。 係啊， 其實少少苦楚等於激勵，少少嘅開心就等於加油。加咩油咧？就添加正能量啦。正如羅文咧有首歌《感受前程》嘅歌詞係咁講噶噃。 嗱係啦，其實頭先你所提到嘅少少苦楚等於激勵咧，就係《感受前程》裏邊嘅其中一句歌詞啦。仲有一句咧，都係一個重點啊，就話聽朝天邊一光新的希望，即係你瞓醒覺咧，自然咧就有新嘅希望噶啦，唔需要咁憂愁啦，咁樣嚇。 冇錯啦，嗱，如果呢個疫情一過，天空海闊啦，大家又可以咧重新過一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了、 大家都明白的，疫情一过嘛，到底疫情是什么过呢，大家都不知道，就只有是用一个积极开心的心态去期待咯。 终有这一天 的。好了，跟住下来有什么健康啊或者防疫的茶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崔博士。 介绍一条利咽解郁茶。 哦，即是解返啲忧郁的。 一人量。那个材料呢有桔梗五克。甘草两克，麦冬五克，千层子一克，玫瑰花五粒。再讲一次啊，桔梗五克，甘草两克，麦冬五克，千层子一克，玫瑰花五粒。 嗯，咁点样整啦 吓？用滚水略略洗下啲材料啦，再加滚水， 焗佢15分鐘就掂噶啦。 嗯， 咁啊可以咧。飲完又焗，焗完又飲，飲到咧啲味淡曬為止嘅。 係啊，好多時咧都會加啲桔梗落去，佢個作用係點啊嚇？ 嗱，早前咧我哋喺節目都提過，去年啊韓國嘅一對研究人員，佢哋就發現桔梗入邊嘅桔梗素啊， 嗯， 就能夠阻斷啲新冠病毒進入宿主細胞， 係 就唔會引起感染。 嗯， 咁所以咧桔梗呢只藥咧。的確咧，可能係有啲咁嘅功效啦。 係。 咁嗱，而家我哋用桔梗咧，從中醫角度，佢係宣肺驅痰、開陰利咽；甘草就清熱解毒、止咳驅痰嘅。甘草加桔梗，我哋提過啦，就是、傷寒論用嚟醫治喉嚨痛嘅基本方，叫甘桔湯啊。 嗯。 嗱，麥冬就養陰潤肺啦，益胃生津；千層子又叫木蝴蝶啦，就清肺利咽。疏肝和胃，玫瑰花疏肝解鬱，和血調經。咁呢扎藥材夾埋咧，就有開陰利咽、疏肝解鬱嘅功效啦。 嗯，係都好簡單，焗嚟飲嘅啫，嗬。 係啊，焗水嘅啫。 嗯，好啦，防疫小貼士嗱，上個星期咧你就俾咗個電話我哋啦，就有啲朋友如果真係覺得係孤立無援嘅時候，揾個人傾下偈都好啲嚇。咁啊，今次有啲咩小貼士咧？ 啊，今次咧都係咧照顧大家嘅情緒嘅。嗱，而家仍然處喺第五波嘅疫情階段啦，咁社會各界大家都同心協力，希望咧將呢個疫情壓止咗，等大家咧可以回復正常嘅生活程序嘅。 嗯， 咁我自己咧，除咗工作之餘咧，都畫下畫嘅。 係。 阿展記唔記得以前我哋都講過咧，畫畫嘅養生之道噶嘛？ 係，繪畫而成論養生啊嘛，即係當你用一個平靜嘅心態嚇，唔好記住啲咩憂傷，去欣賞下畫嘅時候咧。都俾你一種開懷嘅感覺嘅，嗬？ 冇錯啦。咁最近咧，香港嘅畫壇有幾個嘅藝術機構咧，大家聯合主辦一個名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香港抗疫美術作品展》， 即係一個畫展咁樣，係咪？ 冇錯啦。 嗯。 咁我嘅繪畫老師啊，李振華先生咧，佢亦都投畫稿參加嘅。咁同埋咧，佢用一個詞牌《相見歡》填咗一首詞，就叫《止疫》。呢、这個疫咧就是、疫情嘅疫啦，咁、 嗯、 就愛嚟咧為佢嘅參賽作品咧愛嚟提款嘅，即係寫落幅畫度嘅。 係 麻煩啦，請同我哋讀佢嗰首詞出嚟啦。 新冠至共同舟，莫憂愁，眾志一心齊將疫神酬。聚集子莫要事，在家留，借各界援香港暖心頭。嗯，写得不错吓、啊。好啦，嗱，崔博士，你近年都有画画，咁你有冇参加埋啊？ 我都有啊。咁啊，除咗参加呢个画展之外咧，有东施效颦啦，见到老师写阙词，咁、 嗯、 我又试下咧，又用翻《相见欢》呢个词牌，又填咗一首咧嚟回应嘅。个题目叫做《齐心抗疫》。阿浅，麻烦你又读出嚟啊。 新冠肆虐全球，叹悲忧，无奈亲人感染，蹙如忧，焉知病如何整？费筹谋，众志成城，携手抗魔头。啊，崔博士都好文采、 啊，诶、哎，真系失礼晒啊，真 系。嗱，有两句我想问一问嘅，焉知病如何整？即系讲紧呢个疫情啦，都系问好嚟嘅。咁、那个症咧就系立字边个清字嘅，系点解 咧？ 吓， 呢个咧就系即系平定嘅定，譬如有一啲动乱咧。就派兵去將佢咧平靜咗佢， 嗯， 啊、即係平定動亂啦。 係，即係希望係平定呢個病嘅意思啦，係嘛？ 冇錯啦，呢、嗯、兩句咧，焉知病？好多時候我哋都唔知道自己點樣有病， 係、 啊、有咗病都唔知道啊，有時， 嗯， 啊、有病啦，個疫情咁發展，咁點樣咧去將佢平定咗佢咧？真係費籌謀啦、 啊，所以咧就要眾志成城嚇， 係、啊、啦， 攜手抗疫啊嘛， 係 嘛？ 係啦，呢、這個疫就係魔頭啦、 嗯啊。明白。 我咧就用呢兩句詞啊。向全港全心無私抗疫的前線人員致敬，亦都為全港市民打氣，希望大家能夠同舟共濟，並肩作戰，克服呢個疫情。 嗯，其實都係嘅，當然有人幫助最好啦，但係自己咧嗰一關都要把得好好嚇，自己咧都有呢個堅強嘅意志咧，先至可以克服困難嘅。就好似頭先有提及到咧，羅文嘅感受前程裏面咧好多激勵嘅歌詞嚇，尤其是嗰句聽朝天邊一光新的希望，其實希望在明天，瞓醒覺咧可能會乜事都冇噶啦。 明天會更好啊。 係啦，好，大家要。 咁嘅心咧去期待呢一日嗬。啊，唔该晒崔博士，下个礼拜咧又讲咩咧？ 都系局部性出汗，就系心胸出汗。 嗯，好，唔该晒，下星期二见，拜拜。 拜拜。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期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做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让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 来自日本的一套电视剧，是一个励志式的电视剧，男主角中村雅俊，那时这套剧都很受欢迎，唱出这个广东的主题歌曲，就是罗文的《感受前程》，明早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民政事务局宣布，十八区民政事务署将会在星期四在全港设立大约九十个防疫服务包，保留十位派发站，俾未能够收到自今个月二号起向住户派发的防疫服务包的市民前往领取。各区防疫服务包保留十位派发站将会在星期四至到下个星期三运作。派递防疫服务包的工作人员早前已经向到访不予的住客留下通知书，相关住户可以凭通知书到派发站领取服务包。其他市民如果早前未能够收到防疫服务包，可以到区内相关的派发站作简单登记之后领取。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说，昨日全市接近2500万名市民新一轮核酸采样工作基本完成，随后仲将会有序开展检测、复核、人员转运和相关分析研判工作。据了解，在上述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将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筛查结果，明确后续的管控措施。在此之前，上海全市将会继续实施封控管理，除了因病就医等之外，严格落实足不出户。上海警方昨日综合运用视频巡逻、无人机和警用直升机高空巡查等方式，加强巡查和宣传提示，劝返擅自外出活动的人员，劝散人群聚集、攀谈等。警方将大数据分析和基层基础工作相结合，督促二流检人士完成核酸检测。法国外交部宣布将会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认为他们的行为违背法国的安全利益。法国外交部说，有关行动是作为欧洲联合行动的一部分。较早前，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宣布40名俄罗斯外交官员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并承诺同德国的伙伴国协商进一步对俄罗斯的举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罗斯将会回应事件，以回应德国政治机器这一种恶意行为。中国驻欧盟使团回应欧盟反虚假信息机构的辱华文章的涉华文章，强调文章刻意扭曲中国立场主张，中方对此表示强力不满，坚决反对，提醒有关人士不要选择性失明。欧盟对外行动署反虚假信息机构日前发表文章，声称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自称中立，但是实际并不是这样。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说，中方力力主张和平，向来由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倡导维护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按照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发言人指出，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推动局势降温作出积极努力。反问这几十年来，是哪一个散布虚假信息、发动战争、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哪一个不断扩大地